许轮回里早已注定，今生就该我还给你。一颗心在风雨里飘来飘去，都是为你。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就算是为了分离与我相遇。一路上有你，痛一点也愿意，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离。是为了分离与我相遇，一路上有你，痛一点也愿意，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离。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就算是为了分离与我相遇，一路上有你，痛一点也愿意，只能在梦里拥抱你。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一路上有你。在星期四下午的2:12收听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的一路上有你呢，最近在看一部韩剧，这部韩剧叫做一起吃饭吧， 嘿， 已经到了第3季，然后呢，男主角都是同一个人，然后围绕在这个男主角发生的事情。这个男主角呢是一个吃货，他是一个美食部落客，那他记录食物的方式呢，都是当他就是饱足一顿之后，然后拍那个吃光光的空盘子，然后当然就会写说很多食物知识要怎么吃啊等等。那这个韩剧里面呢，当然他在讲食物要怎么吃的时候，他是用讲的，不是用写的。那另外呢，还有很多的篇幅在拍摄食物跟吃食物的那个表情。没错，在这部韩剧当中呢，第三季的女主角的妈妈得了失智症，然后就不认得女儿了，都只会叫你，比如说原本叫你妈妈怎么叫你？ 女儿、宝贝之类的。 那可能就只会叫你玛丽。 哦、 对，就是已经不认得她是你女儿了。今天的一开始呢，跟大家分享这一则新闻，就是跟失智症有关的。在南京，一名患有阿兹海默症的84岁老奶奶，记忆力呢时好时坏，常常会错乱。之前呢，老奶奶趁家人不注意就跑了出去，独自跳上公车。那得了这种就是阿兹海默症最可怕，在剧中也是。她的女主角呢，她其实本身就是一名护理师，可是因为工作非常的忙碌，然后妈妈又有失智症，那怎么办呢？就只能送疗养院。结果疗养院呢，就是没有善尽就是照顾好的责任，反而让老奶奶受伤了，就让她妈妈受伤。受伤以后，她妈要住院。住院以后，她又想说，哇，那这个疗养院这么烂，不能待了，然后怎么办？然后想说，好，那我试试看，我自己就是就跟我住吧，跟我一起住吧。可是一个人你要怎么顾他？你根本没有办法顾他，因为你要上班啊。你上班出去以后， 他在家， 他不会乖乖待在家，他会出门。对，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得病嘛，所以他我想要去哪我就要去哪里。可是一出去以后，我 就 会忘记，对，我又忘记就是我在哪，然后我为什么要出去，或我是谁，我都不知道了。所以变得很痛心的就是，你可能必须要在家里面把自己的家门枷锁，然后要反锁妈妈在门内屋内，那个心情是 很矛盾的， 非常，对啊，很难过的一件事情。 你不一样，你倔强，想听的话你不讲，你的冷静一步步让我心慌，害怕我那痛，渴望被你揭穿。你不一样， 那今天要分享的这则新闻呢，这个在南京的老奶奶也是，就是趁家人不注意的时候就跑了出去，然后自己跳上了公车。这一家人呢，发现奶奶失踪以后，当然就很紧张啊，赶快就报警，请警方协助，因为奶奶记忆力就是时好时坏，不知道她会去到哪里。结果后来发现奶奶去了哪里呢？她独自一个人搭着公车到了一家幼稚园，为什么呢？因为她想要去接女儿放学。因为呢，就是老奶奶一家人有搬过家，所以其实这个老奶奶也不知道路怎么走，她就会一直询问路人，一直询问路人，最后真的顺利的抵达了幼稚园。所以还是蛮厉害的，她至少还是她 还有目的性，她还知道怎么走，她就抵达了幼稚园。到了幼稚园之后咧，到了幼稚园以后，她就跟幼稚园老师说：“欸，我要接我女儿。” 嗯，老师看她就很奇怪啊。 可是我不记得我女儿叫什么名字。我记得她姓什么，我不记得她叫什么名字。可是老师又觉得很奇怪，说奶奶已经84岁，你女儿怎么可能在幼稚园？对啊，就是这不太可能的事情啊。最后呢，老师没有办法，也报警了。经过警察调查之后，发现老奶奶的女儿早就在30年前就已经从幼稚园毕业了。因为奶奶的病情复发，记忆停留在女儿还在念幼稚园的时候，才会想要到这里接女儿下课。警方就通知奶奶的家人前来接她。女儿赶到警局的时候，问说：“你为什么要跑这么远去幼稚园啊？”奶奶就说：“找你啊。” 对你的思念是一天又一天，孤单的我还是没有改变。美丽的梦何时才能出现？亲爱的你，好想再见你一面。秋天的风一阵阵的吹过，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你的心到底在想些什么？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最爱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就走。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对你付出了这么多，你却没有感动过。亲爱的你，好想再见你一面。秋天的风一阵阵的吹过，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你的心到底在想些什么？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口说一句话就走。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对你付出了这么多，你却没有感动过。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就走。 黄品源的歌曲《你怎么舍得我难过》2:21，所以当然最后这个新闻，因为都找了警方，所以警方就是把这两边的就是 match 起来，所以就是家人也找到了妈妈，幼稚园老师的这个疑惑也解除了。那当然呢，女儿知道了妈妈病发以后呢，就哈，你怎么还以为我在念幼稚园呢？赶快，赶快，就是觉得哦，好感动啊，然后谢谢警方照顾呢。当然最后就是把妈妈带回家。失智症真的蛮恐怖的，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也有听众分享说，在他的母亲过世之前，前一年是完全叫不出自己儿子的名字的，就完全都不认得这样子。所以我们在平常的时候能够做些什么事情呢？当然有些人会说，哦，这个就基因决定了啊。但我们总是 预防吗？ 我们总是就是，就不要这么宿命论，觉得说啊算了啦，都一切都决定了啦，就是会得就是会得啊，就是还是在自己的努力范围之内可以做一些努力。吃得好睡得好，这是最基本的事情。然后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是大家可以试着去做的，就是其实每一天你的上班上课的路线可能都是一样的。但是你可以在一样的路线当中找到不一样的路线。对，就是你可以每天试着，就是偶尔你去换一下那个路线。因为人很习惯，会那个习惯是你不自觉就已经习惯了。就像我现在下捷运站我要走哪一边，其实我根本就是没有想，我就直接就是 本能反应， 就已经本能反应。那有的时候蛮可怕的，就是其实今天我不是要去公司的话，我今天要去其他地方，我就会发现我坐错车了。 你就坐反方向之类的。 坐反方向了。对，就是我们要开始就是学会，比如说从捷运站走到公司的路。当然飞碟有点难啦，因为飞碟就是一上来 就是了。 但你可以至少试着比如说从不同出口出来。然后或是有时候就是换一些，在每一天固定的生活当中换一些东西。然后这一件事情呢，就是最近在看运动那种什么神经学的东西，也发现说哇，其实我们的人体设计就是这个样子。不管你今天做的运动是你要投球，你要打击，然后你要做什么样运动，你的身体呢都自动会在练习之后，它会有一个回路出来。然后这个回路呢，就是你就会习惯这个东西了。以后你要投球，你的神经就会走这一条路，这样子。好，可是这一条路是不是最好的路呢？ 不一定。 通常大部分不是，因为如果你随便这样走一走，你就是最好的路的话，那这个世界大部分顶尖运动员满街跑啊。所以就顶尖运动员为什么顶尖，是因为他们的神经回路的表现就是他们已经走到那个很好的路。可是我们一般人走不到那个路，那怎么办呢？我们要就是要去试新的路嘛。可是在试新的路的时候，我们的中枢会，他会排斥你尝试新的东西。因为中枢会说 已经有回路了， 我已经开好一条路在这边，你为什么要走其他东西？就是你不要去冒这个险。然后你的脑子跟你的心都会说，做这个动作有可能会受伤。这个动作害怕，不要做。它会在内在会先告诉你不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们就是要，你知道，告诉自己的脑子说没关系， All is well， All is well， 就是今天试试看吧，让自己每一天多一点变化。 待てね。 欢迎大家来到张学友的《青春做梦》音乐会，大家好吗？我很想今天告诉大家，我就这样练歌的。

야 두번생각해흔한남들처럼착한척은못하니까착각하지마쉽게웃어주는건날위한거야아직은잘모르겠지굳이원하면 test me 난불보듯이뻔해만나는걸원했다면 I'll wait till I do what Hit you with that 뚜루뚜루뚜루 Oh yeah, oh yeah Hit you with that 뚜루뚜루뚜루 Oh yeah, oh yeah What you gonna do when I come through with that What you gonna do when I come through with that 最近呢，在 Facebook 上面，然后掀起了一个 Ten Years 回顾十年 challenge， 对 Ten Year Challenge， 2008、2018，或者现在已经2019了，或是2009、2019，你有跟上吗？ 刚刚你跟上了没？ 我还没跟上，我已经想好我要 po 什么了。 你是精选自己的照片哦？ 对，因为其实你要找十年前的照片的时候，因为这个照片都还是自己找，这不是一个 程 式帮你做的，对，所以我已经想好了要做什么，就是会 po 在欧马克的。 发现对比吗 ？No！我刚刚就是在滑的时候看到了卓文萱，然后卓文萱氧气甜心嘛，现在非常美，还演西施，是西施还貂蝉啊？ 貂蝉 演美人，然后就看到09年她出道的时候其实就 还是美啊， 就是还是美， 是那个时候的美。 可是就会发现哇，十年你就是时代真的就是会在进步，你 真的你，我觉得有很多人应该是没有办法 po 出十年前后的照片， 很奇怪，就是为什么现在然后回头去看小时候的照片，就会觉得小时候不好看，现在比较好，永远都是现在是最好看的， 因为。可是女生更有差、啊，你的化妆技术，你懂不懂得让自己看起来更好？这些都会有差别啊。 那个临界点在哪里？就是当那个临界点过了以后，发现说没有，可能就是以前比较好。会在几岁的时候？ 可能差不多就是我这个年纪的时候。 36吗？ 我觉得差不多。 会吗？ 因为这个时候就是算是你了解你自己的高峰，然后可以维持在一个还不错的状态，但是往后走。你知道很多东西就会下滑，下滑之后呢，你要 hold 住这个时候的你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但现在已经有就是保养工厂啦，保养工厂应该可以再延续一 下吧。那为什么我说很多人不能 po 出前后的照片？就是 因为保养前保养后差太多吗？ 有时候过犹不及， 那不叫保养， 过犹 那是换脸吧？ 你一定要逼我讲出最近一些很精彩的照片吗？ 谁？ 最近我不要得罪人。 我觉得好厉害哦，你根本没有讲出是谁，可是人家也猜出来，怎么会这么厉害啊？ 我就说现在大家看的新闻都差不多， 真的哎， 就是 你有哪些新闻浮出来，大家的资讯都差不多， 真的哎，十年 challenge 哦，不知道 GD 退我会长怎样哦。他到底什么时候退伍啊？然后你现在是蠢蠢欲动，想要再跳一次婚礼跳的舞，是不是？ 你怎么找到你2009年的照片啊？用电脑找的吗？ 你说我吗？ 对啊，我的手机根本就没有2009年的照片哎。 你的 Facebook 上面可能会有吧？ 我那时候有了吗？ 你这么慢开始用 Facebook 吗？ 我什么都很落伍，我最近才在玩限动，你知道吗？ 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有人说限动啥？有有有， 他搞不好根本就没有在用 Instagram， 他没有在用 IG， 所以他完全不知道那一块也是有可能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用了缩写，最讨厌缩写的你， 限动限动， 竟然用了缩写， 还不是你一直在讲限动，这值得一个限动，这值得一个限动。 赛，抓着身子想往伤口麻痹没痛感，我会带着怨恨复仇者联盟，回家感觉好，让我敬你一杯酒。不说太多的道理，不需要太多真理，而字典里没有两个字叫做人命，这个现实生活确实有些不公平，而人生慢慢慢慢人生 I'm a young OG、啊、你让黑夜降临，不自主会带走我，差不是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双手合十开启回归原样。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now。寻归属感，其实早就不甘天下求着不用感，人们急着其实 money 寻着安全感，我早就带着骷髅认识命令在我昨晚。如果说谣言誓言把我骗不弥漫，其实不不逻辑假发受伤一方串，人群盲目相信无知跟从更感叹，陛下可以打破迷思勇士断腕。 Hey ho 擂台一场搏命，有够全比你清醒，小组心中心魔 aka Constantine， 天真的忘了气氛努力三分靠运气，还以为拍张照片配个故事就能出名，他说他渴望随风逐流，背后是 tattoo， 只想念意料不够，为什么不能 make it through？ 亲眼看人被眼忘了谦虚 act a fool， 回家迷路收费代价提醒自己 fool。 你让黑夜降临，不自主会带走我，杀不死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双手合十开启回归原样。 We go home, we go home, we go home, we go home now。总是在是 Mr. B.I.G， 似乎注定对抗命运 All eyes on me， 像是天使不羁不在乎他眼睛。 You hurry, hurry, you know what's my name， 地址是 Hall of Fame， 颠覆世界颠覆常理不朽加永垂，杀不死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 We go home, we go home, we go home。 在倒数大概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就会知道我们的尾牙到底抽中了什么东西，就会知道我们今天晚上是飞碟的尾牙。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顽童，新歌叫做《骗家骗家》。手兄没有时间，每个都是兄弟，认识不到时间。I got more bitches, more sex, more witness, wrong text, emojis, few pictures。相爱无事，别再出事情。业务叫我换掉二手车，才配你的身份。我爱我的老师，虽然赶不上九分。每次过年回家，亲戚叫我唱首歌。我不会唱歌，我是卖脸的。眼看现成的美梦就快到手，我没有什么好抱怨。还有一堆不能说的秘密在我 iPhone。All you motherfuckers hate on living the dreams. So blessed, so blessed. Boy, living the dreams.给我听 Hey How you doing 最近好不好 Man I saw you on TV 还有几个 make a scene 下个礼拜 finally 说点故事给我听 Welcome welcome welcome 骗家骗家骗家骗家骗家骗家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骗家骗家骗家骗家说出来我把你笑 Welcome welcome welcome 骗家骗家骗家骗家骗家骗家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骗家骗家骗家骗家，他们叫我young CEO，you already know。Oh yeah, oh yeah。 无啦，都是媒体比较浮夸，除了钱赚最多的就是网路上的辱骂，反正也无差。看我妈菜市场的新妈，整天炫耀她儿子飞哪去哪都想带上她。在亲戚面前她能扬眉吐气，为什么我付饭钱她说儿子赚钱容易，嘴里吃着东西说着容易，生活三生有幸，还好平常被捧习惯，不然竞价拍谁戏。换一个场景，开车开到车行里，老板加上泵瓶全部统统帮我装上去。他一边说着一边质疑，他想知道实情，世界巡演实际我究竟一人学了几亿。其实骗假骗假还不算真的发达，我开的只是轰打，又还没签 GTR。 真的骗假骗假全责任一直变大，我也没再冲上像平常江泽刚啦。 I'm living the dreams, so blessed, so blessed. Boy, I'm living the dreams. Finally, 说点故事给我听。 Hey, how you doing? 最近好不好 Man, I saw you on TV. 还有几个 make a scene. 下个礼拜 finally, 说点故事给我听。 Welcome, welcome, welcome, 骗家骗家骗家骗家骗家骗家，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骗家骗家骗家骗家，说出来我怕你笑。 Welcome, welcome, welcome, 骗家骗家骗家骗家骗家骗家，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骗家骗家骗家骗家， 不啦不啦不啦不啦。 广播女神的朋友一听到节目，马上友情支援09年。 我的小秘书马上传照片给我。 女神的照片，我只能说， 她说2009年，你忘了？ 女神没变。 你少在那边，明明就还是有变，变得更美了。 Yeah, that's right. 哎，09年，我真的是。好啦，有的人觉得没有化妆比较好看的话，那你可能会觉得那个时代也许比较好啊。我就是一个很着迷化妆的人啊，我就是喜欢看起来有妆感的人，所以我就会觉得现在比较好看这样。 欸，你是真的没有差欸，跟现在，我现在帮你拍一张跟这个，就是你是完全没有差的欸。 而且他连09年我们在干嘛他都知道，09年单身的我依然跟我的挚友一起去迪士尼。 嗯，有没有搞错啊？ 静碟放送， 2018亿万翻唱女神，2019首席唱作新人文慧茹。 一个怎样的我才能被你接受？会期待我做的梦，肯拥抱做梦的我，到底怎？ 慧茹第一号创作专辑《亲爱的你，怎样的我》。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40秒之后，老旧公寓的价格换来100平的规格，对面邻居的身影换成270度水岸景观。天龙人太委屈，尹大景最挺你，3间大套房。在家就能泡汤，敦南4分钟，限量4字头，即刻倒数，尹大景，2653-8888。 有其田哥 K 哥喽！谷物专家有其田震撼再推出有机三色谷麦片，有其田有机三色谷麦片，三色谷麦， 大 燕麦、黑麦、紫麦就定位， 三大营养， 蛋白质、膳食纤维、花青素全都有， 全谷精华， 胚芽、胚乳、麸皮通通到， 鼓动健康新风潮，有奇田有机三色谷麦片， 请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我想我真的还没有准备好面对这世界， 准备好之前让我陪着你。金曲新人谢震廷第二张概念专辑《爱丽丝》现正发行。 1月21号起 ，UFO New Star 飞碟快红星将为您介绍瑞玛席丹。 我需要脆弱的勇气，我去一层一层的自己，请给我脆弱。 我是艾怡良， 在无风台，明仔载，明仔载，去看海，明仔载，明仔载，坐伫你的乌托邦。明仔载，明仔载，我嘛毋知。有你的明仔载，我会足期待。明仔载，明仔载。 比对了一下自己的10年前，10年前你在做些什么事情呢？看看自己的容颜跟服装打扮有什么改变， 还有心智的改变。 广播女神说，09年我还在买某个牌子的包包呢。 而且09年我跟我朋友是会在一些知名的景点，就是会有摄影师住在那边，常住在那边，然后你去那边拍，他帮你拍照，然后给你收钱的那种，你知道吗？就比如说会有圣诞灯饰，然后你就在那边，他用专业相机帮你拍或拍立得，然后拍完就给你收钱，然后大部分人都不会去跟他买。 你们会买那个哦？09年你们在游乐园会买那个哦？ 09年的时候，我们在日本的圣诞树前花了1000日币买了这张。 哇！哇！ 就是请人家拍的，跟人家买。 天哪！ 哎，仔细一看，他拍的真的是不怎么样， 真的是很差哎。这就是我去越南，然后去胡志明市，有人就会穿着玩偶装，然后人家看到玩偶装很开心，跟你拍照，拍完照他就跟你要 钱。 这同样道理啊，这就是 那时候还很可爱嘛， 也不能说是诈骗，他的确有付出一些东西，可是那不值得那一个钱就是了。 但那时候你还会属于说，哦，好像很难得来在这边过圣诞节，然后我们两个在一起，一定要纪念一下。 熊素爷喂，等一下，下一个小时，今天来到了星期四，1月17号，那第二个小时呢，就是我们的美眉爱漂亮淑珍，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熊素耶，都欢迎在下个小时跟我们分享，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跟大家一起分享哟。

赖明珠表示，初步侦讯，男童是因为日前在学校偷喝同学的羊奶，校方得知之后先告诉生母，生母再告诉继父，男童因而遭继父殴打，造成背部、眼部多处受伤。苗栗县社会处副处长张国栋说，男童的生父去世多年，母亲改嫁六年多，男童还有另外两名弟妹，而且男童也曾经有遭到家暴通报的记录，目前全案由警方以及社会处处理中。儿童受虐议题备受关注，行政院长苏贞昌今天在院会以人神共愤，天地不容形容，表示看到弱势儿童受到这样的结果，他深感惭愧。苏贞昌说，这种事情发生都是结果，过程有种种方法可以防止，结果出来才动用私刑引起共愤，都是不该见不该发生，因此中央就安全防护网的缺漏，经过这些年来应该到更完整的地步，但是现在却还是发生，可见仍有缺漏，请地方政府重视是第一线的执行缺漏，同时相关主责单位也要负起责任。行政院在去年九月已经提出相关修法，他也拜托立法院赶快定案。民进党籍立委高志鹏因为利用职权向台中市国产局关说收贿50万，被依图利罪判处4年6个月定谳，今天从台北分监移监到宜兰监狱服刑。宜兰监狱副典狱长陈习良表示，经过身份确认以及检查作业之后，高志鹏被安排到新收房，同牢房内还有3个人因为贪污、枪炮以及伤害入狱。高志鹏到监之后心情平和，并没有特别的要求。陈锡良说，检方对于新的收容人在刚进入监狱的时候，会先请收容人签署资料开放查询意愿调查表，因为高志鹏不愿意对外公开个人的资料，因此无法提供他的收容编号等资料。由于高志鹏抵达宜兰监狱的时候正好碰上中午用餐时间，狱方当时为所有收容人准备的是香菇油饭、芹菜贡丸汤以及白菜卤，检方安排他跟其他收容人一起用餐。台积电今天公布2018年第四季财报，合并营收2897.7亿，税后纯益大约999.8亿，每股盈余3.86元，营收以及获利双双创新高。全年税后纯益3511.84亿，赚超过一个股本，年增2.3%，每股盈余13.54元，合乎法人预期，获利再创历史新高。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40点，成为20402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0.9点，成为2107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0点，成为255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69点，成为747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79点，成为2682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1点，成为3217点。台北股市今天中场上涨25点，成为9789点，成交金额新台币908亿。苏花改苏澳到冬澳段今天开放大货车通行，不过才开放没多久，有一辆大货车在冬澳端地磅站拦查的时候，车体长达16.2公尺，比规定的12.2公尺还要长，警方随即对驾驶开出900元罚单，并且驱离，成为苏花改开放大货车通行之后开出的第一张罚单。警方指出，苏花改苏澳到冬澳段开放大货车通行，大货车必须是3.5吨以上以及12.2公尺以下非管制大货车才可以行驶，而且通行这个路段的大货车必须先经过苏澳以及冬澳端设置的地磅站检查，并且禁止载运危险物品车辆通行。另外，苏花改路段隧道速限是60公里，行驶时小客车必须跟前车保持50公尺的车距，大客车、大货车则保持100公尺车距，并且行驶左侧车道，进行右侧紧急救援车道，也严禁超车等危险的驾驶行为。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东北季风影响，今天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都可能会有局部大雨，东半部以及北部地区仍然会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局部短暂雨后多云。气象局同时发布陆上强风特报，东北风明显偏强，台南以北东半部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沿海工况地区容易出现8到10级的强阵风，沿海以及临近海域风浪比较大。今天北部、东北部会比较凉，其他各地早晚也偏凉。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料好澎湃，才叫年菜。海霸王限量团圆年菜，龙虾、砂锅鸡、佛跳墙，一次到位。线上订购就送怀念料理500元抵用券。快搜寻海霸王团圆年菜。 每天一样的路程，出门总是少了新鲜感。

到第二个小时的妹妹爱漂亮，三点十分，哥哥妹妹有意思。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是的，最近有什么好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欢迎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留言跟我们分享一下，或者你什么关于变漂亮、变美的，或者保养方面的问题，也一样一并的欢迎你射出来吧。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Momoland 的 Boom Boom， 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有人说：“ 你又这样又那样。 灵异事件， 灵异事件只有坐在那个台的你一个人知道而已。” 真的怎么会这么不乖啊？说最近迷上了蜂蜜美容产品，使用几周后皮肤细嫩很多，毛孔也变小了呢， 这么棒， 那么厉害。不过关于蜂蜜的小知识，我现在才知道说， 原来呢，就是譬如说像抵抗力比较弱的人，新生儿或 是不能吃， 对，癌症的人不能吃。嗯，这是我最近学到的新知识。之前呢，也是在美美爱漂亮的单元，那个时候呢，玛丽提到了头皮水，然后头皮水呢，就讲了一就只是偶尔就很微小的提了一下，以后，询问的信件如雪片般的飞来，雪花飘。 你知道有一度我还把我就懒得打，我就直接拍我买的那一个照片给他，然后就直接存到我的最爱。 因为太多人问，是不是？ 就是、直接传照片说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天哪、啊！然后之前我们一直说，就是应该为了“美美爱漂亮”这个单元开一个就是群组，或是直接去跟厂商谈团购之类的。 因为群组我们还没想好好的方式，然后后来就两个就累了。哇！找厂商开团购比较快。然后因为就太多人问了，然后就像我自己，如果你现在像脸书搜寻我的 Facebook， 我有讲，就是很多人会直接丢那个卖场连结说那是这个吗？你在这边买的吗？但是因为我就是反正我也分不清楚卖场卖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说之前人家问你的时候，你分不清楚就是你是哪里买的，会不会买到假的或什么之类的？ 因为像我之前就是在发廊，我就直接跟我设计师买，可是我不能说，你就是去哪一间发廊里面，然后去跟柜台买，这样可能他也很麻烦什么，因为大家都用网络购物，然后什么虾皮什么卖家有很多，然后问，加上后来卡提亚就是你太太自己也想买之后，所以我们就决定，那我们来开个团好了。所以之前就是有人私讯我，就是说他什么，比如说他关键字搜寻不好啊，搜寻不到啊，然后什么的，我就说那你要不要等一下， 等我们开团， 等我们开团。他说好，我等你，我现在开了，你不要骗我。 以前有问过的， 不要欺骗我的感情。我说开团，我就真的开团了。 Yes， 嗯哼，所以现在你可以直接去玛丽的象牙塔，你就可以找到就是玛丽用的头皮水。 对，然后因为后来 你这样，你又。 我怎样？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就是现在看起来，就是大家觉得哇，这个好神，好厉害哦。我必须要跟大家说，就是当你买来以后，你就真的要用，就是不要懒惰，就是你真的要好好照顾你的头皮。 那个不就每天你要吹头发之前喷一喷，然后你顺便按摩你的头皮吗？你不觉得按头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我代表一般人发言啦，一般人就是不喜欢做这些事情，我也不喜欢洗头。我也不喜欢就是用这些东西，就是 我洗头是我逼不得已，我只好洗头，但我不会真的想要就是擦一些什么东西让它变香香或是干嘛。 那既然你头都洗下去了，按摩一下无所谓吧。 所以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个厉害的东西要你实际上去用才会有用，然后也不要就是买回家以后觉得说啊，可是你看这是很好的东西，我舍不得用，就是要把那个 买了就是要用， 我们这种荡生的心情给收起来。 然后我有尽力把那个就是，反正我们就开团购嘛，然后把产品就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之前很多人都听广播，然后他可能就是你可能就现在边上班边听，所以有时候他来说，你下午讲的那个洗发水是什么？然后就说。我好像没有分享过洗发水耶，他说有啊，就是你大概那个时候讲的。我说其实那一瓶不是洗发水，就是你可能也会把产品给 搞混了 ，对对对。你现在上班你就会看一看啊，比较清楚。 常常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大家听就是撇耳，就我们可能讲的是某件事情， 因为你可能一心二用这样。 对，然后你听到的是某一件事情，3:19。It doesn't matter how you wanna play all night, all day. 如果你不会，别说。Yo. There be some people in this world just get a little too crazy.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Just a little bit too worried. Sometimes I wanna tell them, you know, just relax, take it easy, like this. Sing it loud, strong, yo.If it rains, we still gonna play your hand. 那你这样你又 请问过期的擦身体的保养品可以再用吗？ 过期多久啊？你要过期两个月， 跟 过期二十年那是不一样的东西哦。 二十年不要，二十年太夸张，二十年应该油水都分离了吧？ 我觉得 假设就是一两个月， 一两个月你说擦身体的乳液、我好像会擦那个脚或脚跟。 脚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 因为脚跟，如果你没有很常顾它，它就是比较硬啊，就是死皮比较多啊。那你还是先擦一点，再比如说你的脚踝、你的脚背，然后擦一下觉得没出事，那你就再擦。但是如果你只抹一点，你就修开，那当然就不能用。 半年呢，一样同样道理、 半年我还是会试哦。 半年还是会试试 看。半年还是会 试。一年呢？ 一年我就不这都这我这 也、那你这样你又 你知道有一次，因为女生的柜子就太深了，然后有一天我就打开在整理我柜子的时候，发现怎么有一颗圆圆的，然后变得很像很烂泥巴还是什么的，这个是沐浴球吗？就它经过长时间在那边，它已经变成一坨很怪的东西。然后我一看，好像真的是过期超过年以上的哦，可能就一两年。然后那天我刚好要泡澡，我就想说 试试看， 要放吗？ 试试看。 我就是 放不下去， 我就自己做不了决定，所以我就把它，我就拍那个物品的样子，然后传到我朋友的群组里面说，你们觉得可以放吗？不行不行不行，这一刻就都不行 啊！它是怎样？它是变黑黑了，是不是？ 就是它原本可能是固体 哦， 可是它变得有点 软软的， 烂软的，就是你也不知道它放到水， 那还是不要好了。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是有这个判断能力的啦。 可是我怕有时候你那个想省钱的会蒙蔽你的心智这样子。 小七、小王、小韩、小胖 ，Everybody looking like me。下一次 lighting up， just go with the flow， and if the flow ain't going， just make it flow。 这个夸张了吧？突然想起了家里有一盒过期快要二十年的白色恋人， 这个绝对不能吃啊！当然不行。 不是你过了二十年，为什么还放着呢？ 就是你知道家里有些柜子就是很神秘，就你不知道深处那个是。什么啊！ 太夸张了吧！ 我真的是上个礼拜，我在这边说过吗？就是我很认真的把我所有的就是那个试用包全部拿出来，然后还分门别类，比如说精华液在精华一袋，化妆水就化妆水一袋，护发一袋，然后去角质一袋，就是把它就是真的是让他们 分类好， 被让他们加，然后一字排开就 过期过期过期过期过期， 怎么这么多？然后你每次想说，我旅行会用，我旅行会用。 你没那么常旅行。 对，所以各位，你那些试用包还是在家里用吧。而且后来我发现有个说法是说，其实旅行你反而不适合用试用包，因为你没有用过那个东西，除非你是用过。但是如果你是一些靠柜拿新产品，你在国外脸烂了，谁救你？ 真的哎。 对，所以试用包真的是在家里好好的用它吧。 嗯，不要省。 但你知道香水不会过期吗？ 真的假的？怎么可能？怎么可？怎么这个？这个我一定按？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真的啦！ 乱讲，香水会臭掉啦！ 香水不开封，它永远不会坏。 你说不开封就不跟空气接触到这样子？ 就算好像你打开了。他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我跟你说，你不能蓄意把它放在一些酷寒啊，或是很热的环境， 没有就正常放普通正常，它会变得一些怪怪的味道。 我相信是有听人讲过，讲香水袂歹啊。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我马上 Google 有香水达人吗？有在做香水的人吗？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劲歌金曲。

能存留一点，我能多少记住甜蜜的感觉，你的气味和打着我的脸，至少还能猜测幸福有多远。你爱再浓烈也是条抛物线，你再接近只不过辜负我的感觉，我早已习惯你的迷幻深水味，你的诺言廉价的飘荡在我耳边，我早已习惯你的迷人深水味，只是轻易随着慢慢散去，渐渐消失不见。 究竟香水有没有过期的问题呢？ 怎样？ 这边呢，就是查我的 Google 关键字是香水空格不会过期。好，当然就有很多说没有问题的。 嗯， 就算过了有效期限，因为香水有70%以上的成分是酒精，所以过期的香水也不容易腐败跟发霉。 嗯， 只是会出现变色跟变味。 嗯，就原本你买的是什么什么香，它变成另外一种香。 这边我就出现一个疑问。 嗯。 变味了不就过期，不然就不好闻了啊。 它可能变成另外一种香味， 不，它会有一种刺鼻的味道， 你说就变酒精味这样子吗？ 就是对。然后也有查到另外的文章，他有说通常会改变的是前调，就 前味会有点改变， 所以你久了你的后味还是一样的。 嗯，就中后味还是一样， 惊人呢。 他说因为配方的关系，如果一开始你的设定配方就譬如说是水果的柑橘类，柑橘类的就是香就是不留香，所以本来就是很容易就是淡掉就没了。对，所以如果是这种又过期的话，那真的就是味道就会前味就会不见，就是它的柑橘味可能都会不见掉。 所以大家是可以喷家里空气喷一喷啊，厕所喷一喷啊， 就是对过期的香水你还是可以当芳香剂使用的。 只要你可以受得了前面，如果你觉得那个味道它变得有点刺鼻的话。 哦，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4点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星期四的下午2点到4点，星期四的下午3点到4点的这一个小时是妹妹爱漂亮的时间，欢迎你呢跟我们分享你最近所发现的一些厉害的美妆保养健身让自己变美变帅变好看的东西。 10 year challenge。 imagine it, or do I see a stare? Is there still longing there? Oh, I hate myself and I feel crazy. Such a classic tale. Current girlfriend, ex-girlfriend, I'm trying to be cool. I'm being paranoid, am I seeing things? Am I just insecure? I want to just you and me. Sometimes it feels like there's three of us in here, baby. So I will wait for you to call, and I try to act natural. Have you been thinking about her, about me? And while I tell on myself, but I hope she smells my perfume. I hide it well, hope you can tell, but I hope she smells my perfume. I hide it well, hope you can tell, but I hope she smells my perfume. She's in it with you. Please don't forget me. Do I imagine it? I catch these moments. I know you got history, but I'm your girlfriend. Now I'm your girlfriend, trying to be cool. I hope I'm paranoid, but I'm just seeing things, that I'm just insecure. I want to just you and me. Sometimes it feels like there's three of us in here, baby. So I will wait for you to call, and I try to act natural. Have you been thinking about her, about me? And while I 飞碟联播网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妹妹爱漂亮的时间 Elaine 想要问说，我的下半身比较宽比较肥胖，入门健身想要做下半身的线条，让下半身的线条比例比较好，我应该要做什么重训呢？好， 应该问有在运动的你吧，去哎，你是开始上健身房的人呢？ 啊，一周上一次算什么上健身房？ 至少你有。 想要让下半身线条比例比较好哦。 我觉得腿， 就是 有也有分天生跟后天 哦。 我就是天生腿就不是很细的那种，我知道现在已经很多人说，我看你的照片就是你就腿很细，你在说什么？ 嗯。 可是因为反正我再怎么瘦，其实我腿看起来就是壮壮的。 有这回事？ 有啊有啊，就喂、欸，我去按摩的时候，我去推的时候，他就说，哎、欸，你平常是会跑步吗？我就说我不运动的，就是我的小腿肌是比较发达，这个是基因我确定，因为苏小姐就是这样的体质，她也没有在运动，可是她这个就腿型就是那个样子。 所以如果你去跑步的话， 可是我相信女生的肌肉也没有那么好练，你不要觉得我跑个步就肌肉变很大干嘛？就如果你是后天跟我一样的话，就是、 不是，我是说，也许你是台湾的田径好手， 飞跃的羚羊，是不是？ 对。 哎，我小时候真的很爱跑步，我小时候跑很快，大概到小六结束 就不跑了， 可能腿也没有办法再变更长，你知道就会输人家一点点。只是如果你跟我一样，就是我就是我真的会很认真 推按摩它， 按摩我的腿，推我的腿，因为我有听过，就是有人跟我分享说他非常认真推他的腿，而且他是他还有就是上网学习，你知道人的那个什么穴道、哦、那个气你要往哪推，往关节推，而且他是推到他不对自己手软，他对自己很狠。是真的会用力推的那一种，就真的每天勤劳推你的腿，不能说哦变超细，可是你的线条会变好看。可是那个就是你每天就是要认真推啊。嗯，啊，如果是要运动，就是 运动的话，因为他现在在 App 上面补充，他说我不是先天的，我原本比例脚细腰细， 那你就是好好的运动啊， 我是后天的， 你就好好运动，你就会回到你原本的样子， 是好好的忌口。请你不要再吃这些东西， 就少吃多动。 嗯，主要是少吃， 我没讲反吧？ 主要是少吃， 讲反太可怕了。 对，就是先少吃再说吧。 那你就是有那样的天生丽质嘛。都会比较认真的逼我自己做个，比如说十下或 十下什么， 或二十下的那个核心运动 哦。 就那你很简单嘛，你就是躺平，然后你的手跟脚就是 像 V 字形夹起来， 夹起来，夹起来，夹起来。 哇哦！ 就我也不多哦，就每天先告诉我自己，就是说十下就好了。其实十下蛮快的， 嗯， 等你身体慢慢习惯之后，那十二下可能也可以，就 慢慢加强。 对，就不要逼自己逼得太严格。 劲歌金曲， 最深的欲望，最甜的前戏。 一到低头就亲你，用嘴角逼你被我叫醒，是不是超开心？你被弄来弄去，你甘心乐意，高潮的甜蜜蜜。 Baby, it's a piece of cake. 是否在我的手心，你真正好乖乖地，一到低头就亲你，用嘴角逼你被我叫醒，是不是超开心？你被弄来弄去，你开心乐意， 扒开你内心的欲望，满足你感官的想象。 Ugly Beauty Jolin 蔡依林，给你高潮的甜蜜蜜。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有其田哥 K 歌喽！谷物专家有其田震撼再推出有机三色谷麦片，有其田有机三色谷麦片，三色谷麦。 大

新来的爱。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于文慧如，本周的 UFO New Star。 时间来到了3:52，也是要跟你说再见的时候咯。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最后要送上的这也是一首新歌，是来自于景安的《我和这个世界的距离》。祝你开心愉快，我尾牙抽到大奖， 平安喜乐， 感恩感恩，你很棒，拜拜。 深入灵魂的共鸣节奏。 見えないよ明日が怖いから。 OK Rock 爱纽最强豪华阵容跨刀合作。Red Wimps 公信榜冠军全新专辑《翻转世代》。环球。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左拉右扯都不怕，三倍耐勾浓浓钢丝裤袜，紧度刚刚好，半透肤更显瘦。浓浓钢丝裤袜 ，N O N N O， 浓浓。 雪中送炭是人间最美的风景。 2018飞碟空中义卖会在去年年中圆满达成任务， 非常感谢意大利婴幼品牌 Kiko 热情赞助，让爱可以在空中不断蔓延。 更感谢每一位热心参与的听众，因为有你一起传递爱心与温暖，让安德烈食物银行计划获得更多支持，帮助台湾弱势家庭孩童健康快乐成长。 飞碟联播网， 谢谢你。 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 大家好，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陈奕迅，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飞碟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新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为争取原住民传统领域相关权益，原住民族转型正义小教室露宿凯道以及228公园长达694天。原转小教室今天表示，再次收到北市府强制拆除公文。原住民歌手巴奈痛斥市长柯文哲以及台北市政府对于原住民族历史以及转型正义的课题欠缺理解。台北市警局下午发声明指出，经过市府召集相关单位召开协调会，决议今天劝导原住民团体紧速离去。中正一分局负责现场安全维护事宜，公园路灯管理处依期限清除私人物品，逾期将引往他处。市警局强调，警方向来尊重言论自由，保障人民集会权利，举办活动应该事先取得场地所有单位的同意。对于儿虐事件频传，立法院时代力量党团今天在党团协商时提案，农历年前就召开二次临时会修法。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说，目前各版本修法草案几乎跟法务部大同小异，但是立委们都有共同责任，为什么法务部在去年送进来的时候一直都没有处理，现在因为有相关新闻才要开临时会修法，希望能够理性讨论。国民党团书记长曾铭宗则表示，由于行政院长苏贞昌施政报告之后还有朝野总质询，过去经验至少需要一个月，临时会不可能在农历年前完成。他建议将相关刑法、儿少法修正草案抽出进覆二读，会比开临时会更快。徐永明表示可以接受，并且让苏贞昌针对儿虐议题专案报告。立法院长苏嘉全最后宣布，儿虐修法相关提案列为临时提案，在19号的同次院会处理。至于朝野党团协商也达成共识，立法院下个会期从2月15号开始开议，当天会邀请新任行政院长苏贞昌到立法院进行施政方针报告，并被质询。美中贸易战，美国不满中国对外国企业投资设立严格限制，因此放宽外资进入市场，成为贸易战的条件之一。今天传出，中国为了解决贸易战争，已经加速制定外商投资法。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将在1月29号、30号的会议中提交外商投资法草案。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任鸿兵昨天才发表一促两稳三重点，当中强调要稳固外资，方法就是加速通过外商投资法。 不过，中国加速制定外商投资法，仍然引发外资担忧，因为法案会让中国企业面临更强大的挑战。外资怀疑中国外商投资法根本没有办法约束企业的不当商业手段，未来仍然有可能会继续打压在中国的外资。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证实，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在1月30号、31号访美，跟美国贸易代表莱特海泽展开新一轮的中美高层级贸易磋商，推动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中国上证指数今天收盘下跌10点，成为255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收盘下跌70点，成为747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21点，来到2678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3点，成为3215点，台北股市中场上涨25点，成为9789点，成交金额新台币908亿，外资跟陆资买超11.83亿，投信卖超2.34亿，自营商买超4.39亿，三大法人合计买超新台币13.88亿。世界羽球球后戴资颖今天在马来西亚大师赛上演逆转秀，晋级女单八强。戴资颖面对世界排名21丹麦的杰克斯菲德，第一局先以5-2领先，反而被对手打出了6-1的攻势，还发生要命的发球失误，只能够拱手让出。戴资颖在第二局前段持续发生失误，被打出5-1的攻势，幸好及时回神，以18-5把战局逼入第三局。戴资颖在关键的决胜局更靠着有效的攻击以及加快速度，以6-1下马威，最后是以21-10稳稳收下胜利。因为降雨缓和，中央气象局在刚刚解除了大雨特报，气象局持续发布陆上强风特报，东北风明显偏强，台南以北东半部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沿海工旷地区容易出现8-10级强阵风，沿海以及临近的海域风浪比较大。大陆冷气团以及华南云雨区东移的影响，北部、东北部天气会比较凉，其他地区早晚也凉。东半部以及北部地区仍然会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局部短暂雨后多云的天气。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先生，减少道路事故，你有什么方法吗？ 来，今天要介绍的不是如来大法，也不是吸钱大法，是两段式开门法。 哦， 两段式开门法有三步，你就要记得。第一步，先看后照镜，过来转头把门慢慢打开一小缝，最后确定后方没有来车，再打开车门迅速下车。 哇，真简单呢。 哦，不对，两段式开门法不好自己，也不